同 K 歌热唱流行榜 本周冠军第一位， 就以我自己为例，以一个男儿身身份，今个星期都令到喜帖街的点播次数晋升两下，真正欲罢不能，是时候落注买定今年的至尊金曲了噃。我想下个星期的重点是，究竟有没有一位歌手可以挑战真正的强者谢安琪的呢？ 由加州红卡拉 OK 赞助，加州红 K 歌热唱流行榜，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半，流行普选主持人林宇阳，每星期为你公布致歉热唱 K 歌。 跟住隔咗几秒钟，个小妹妹无啦啦双脚离地，跟住就飘起咗，就向住个门口飘咗出去。 咁我就叫佢嚟屋企睇啦。咁佢去到我阿母嘅周围抄，即系开鬼啊咁样。但我话你搵乜嘢？佢话睇下佢喺咪度咁样。咁我话咧，佢系企过我床嗰树床嘅咁样。佢话佢睇唔到个鬼仔，就睇到有两个脚印喺度。 第二日佢太太落去开门，因为知道发生啲咁嘅事。一开闸嘅时候，亦都系见到呢位男灵体咧。坐在一个砧板上面。 观潮冲恐怖在线，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点半到两点，但求越夜越恐怖，灵异气氛即时收到。 This is me. There's nowhere else on earth I'd rather be. 未得喎， 明唔明？ 我俾笑， 系咧，即系讲你样有咩错咧？ 即系读北上频道都唔会有错， 啲人以为北上频道 cut 咗啊！大佬，屌，唉，真系啦，唉，咁啊，今日有牛喺度啦，咁啊，啊，听拉板啊， 听拉板 啊，啊，十万年级， 十万年级，同你唔好讲十万年级， 系。 讲下神七三字先， 屌神七三字 啦， 哇， 真 系吓污染城市啊嚟到， 你唔可以咁样讲噶，我哋应该咧有个好宽容嘅态度。咁咧而家主持人咧就话，唔系领导人咧话，你度咧希望可以振兴经济啊， 嗯， 振兴咩经济？ 佢嚟到有啲咩经济可以振兴咧？ 唔系，咁你去攞飞咪搭下车咯，我谂系咁啦，系嘛，啊，咁振兴下食肆咧，紧要请啲打工人。去富林食下嘢㗎嘛，係咪呀？咁振興下啲經濟啦。 即係三個咁嘅陳七莫碌。 啊，唔係㗎，你可以見到呢，其實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呢，係即係親疏有別到點樣㗎。即係話我哋要啲啲航天員啊，好似係打個太空人㗎嘛。以正確航天員。啲航天員嚟呢，我哋反應好快喎。屌你即係一嚟唔該你快啲嚟啦，幫我振興經濟啦，等我哋嘅社會和諧。 唔係呢啲就反應敏捷啦， 係啦， 就撲 Q 曬出嚟影相啊，攝 影啊，呢啲就集體負責， 係啦， 咁一集體影相。 另外嗰陣集體負責咧，即係話我哋包機咧，去泰國包機咧，即係就真係真係唔家產咯。 唔係點解要講十萬年卡咧？即係要多謝泰國，就先令到我哋咧，即係再更進一步咧，了解我哋自己 我哋嘅問題所在啊。 即係譬如阿台長。嗱，唔係，首先聲明先啦，咁呢一集節目咧就可能咧會有好多粗口嘅， 係一定真係，我都有機會係忍唔住， 唔得家長指引啦，啊，今日就即係講乜都唔負責啦， 係啦， 咁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即係星期二啊邊個就講啊嘛，即係阿台長就話呢啲官員係撲街唔家產， 哦，絕對係撲街唔家產啦，真係嘅，真係好撚撲街咯， 唔係咁究竟嗱，我可以 唔關佢件事嘅，唔好唔家產， 成件事可以即係我哋再解拆下，即係我哋試下嗱就由呢度即係我。即係呢一節我哋就試下講下即係香港嘅官員啦，雖然同即係都係我都係同北上有關嘅，即係我哋 而家香港係大陸領土嚟 㗎，大陸嘅狗官，咁我哋就試下今集呢就講下香港啲狗官究竟有啲咩分。 嗱呢啲咪大陸化囉，會覺得呢啲咪撲街狗官香港。 我覺得 諗埋一個衰嘢。 喂，香港狗官呢即係有一樣嘢就一定係大陸狗官冇嘅。 係 就係柒囉。 反應緩慢都係。 即係你唔用柒字呢就可以講多句呢就係豬閪囉。 係。 全部都是豬閪嚟 反應緩慢咧，仲有 因為大陸你拆你上唔到位噶嘛，都俾人鬥 Q 死咗啦。 唔係大陸你拆係要即係拆係喺大陸做唔到官㗎， 冇錯， 嗰啲官係醒 一定醒 嘅。 香港咧嗰啲官咧 識睇風頭火勢， 冇錯， 識成。 香港啲官唔拆咧係做唔到 嘅。嗱唔係嗱，即係先講優點，先講第一個拆咧就係咧，即係嗱，我睇翻成件事咧就係咧。其實喺11月29號即係星期六呢、 啊、 即係你睇返大陸嗰邊先，大陸呢就已經呢係即係鋪天蓋地咁出曬所有即係喺 through 傳媒啦、嗯、出曬所有消息就係話即係我哋會有包機啦、 嗯、 包括有國航啦，有上海航空啦，南航又南方航空又有，東方航空又有、啊、幾個航空公司都有，就是、一齊出飛機，就唔知成七班又八班連續即係打後嗰幾日。嗯咁就喳喳臨呢一兩應該兩三日內就已經接曬二千人返來 啦，好快 二唔知幾多，應該二三千喎，好似 哦 OK， 總之就 好似係三，我記得我唔知個資料冇錯啦，我記得好似三 係啦。咁呢個消息其實喺11月29號就已經出咗嚟㗎啦嘛，咁我係星期六啦， 係先澳門係同一日29號都 係係啦。咁我哋嗰啲香港狗官呢就首先呢就11月30號可以，由11月30號開始講嘅星期日。咁星期日呢你就怎麼突然間嗰日我都喺屋企嘅。咁其實晏晝呢就睇到晏晝開始啦，就晏晝呢就睇到呢、這個有一個直播嘅記者招待會啦。咁、就有五條友呢就穿住即係身穿便裝啦，冇人認得佢哋邊個，因為點解呢，因為嗰啲呢就係所謂叫常備㗎嘛、嗯、即係各個部門嗰啲咩保安局嘅常備呀、啊、有啲 常任秘書長 呀、啊、仲有啲防唔係喎，仲唔係蘇克嚟講錯，係副常備呀、啊、副常備係、啊、啦，即係咁呢就總之有五條友，咁呢俾我感覺呢一打開個電視一睇呢就係、是、咦呢五條友呢有一個鬼佬唔講啦 其實佢哋係幾醒嘅，唔係即係佢俾我感覺咧就係咧，佢就係嗰啲好似咧啱啱係喺聯誼會咧 打完麻將， 幾條友啱一台麻將打牌，咁咧就突然間有突發事件，咁啊跟住咧就即係老頂 call 落嚟，咁嗱我哋可以再重新組織下嗰個情況， 嗰個真係點會點？ 係咁啊有個電話，咁咧就個老頂打嚟啊，咁就喂你四條友，喂快啲而家有記者組會，咁咧就啊局長李兆光咧就因為而家喺日本 喺利空啊。 公 開緊係嘛？ 日本。 咁今日星期日，咁我哋梗係唔可以嘈住局長㗎啦。局長星期日梗係 shopping 啦，星期日聽日翻嚟， 可能喺江武記丁度玩嘢 啦。咁梗係要休放假，咁你唔方便騷擾佢㗎嘛？咁啊，然之後仲有嗰、那個，咁啊，我打過俾嗰個署任嗰、那個。阿太监轮啊， 嗰个 系啊，太监轮就我 call 唔到佢个星期日啊嘛， 又系星期日啊， 系啦，咁好啦，咁然之后咧，咁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咩副局长嗰啲大代，咁啊，梗系星期日，总之全部人 call 唔到，而家就 call 你四条友， 系啦， 唔该你快啲就去 葡萄 记者招待会吓搞掂佢啦，咁嗰四条友就可能就喺联谊会度咧 打紧，系好似啊。 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啊冇辦法啦，即係要抌低台麻雀咁啊！哎，經理，嗱，同我 hold 住個房啊！咁咧， 封牌， 係啦，喺麻呢籌碼唔好喐，好快翻嚟，我哋即係一佢嗰度咧搞嘅啫，嚇半粒鐘應該搞掂噶啦。咁佢去到嘅感覺就係一開電視睇到而家個記者真係好齊，你見到四條友咧，首先著住便裝， 休閒服， 頭髮蓬鬆，跟住然之後咧個樣好唔耐煩，仲有咧就係咧有少少好似阿教授講嗰只啦，即係上次話我哋個節目嗰啲。即係好輕妙啊！嗰啲咁嘅大記者咧問佢嗰啲係啦，嗰啲記者問嗰啲問嗰啲問題咧，佢全部咧基我真係有睇曬，佢就好唔耐煩咁樣答你嘅。即係咧，如果咁當然佢就好禮貌啦。咁譬如話，佢又問佢，譬如話當時問嗰、那個嗱嗰、那個保安局嗰個副秘書長就叫魏永哲啊。咁嗰條友咧佢就咁啊，即係啲記者問佢啦。話喂，點解唔出包機啊？咁佢就唔係有冇包機嘅問題，咁佢係因為呢個機場呢就即係呢而家巴黎有個機場呢就一日呢得唔知得兩三班機嘅啫，我出包機都冇用呢、欸、即係呢佢嗰種態度就係、是、我叫咗國泰去做㗎啦，你放心啦，即係冇事嘅，即係大致上係咁啦，但其實而家事後睇就佢搞錯曬嘢㗎嘛，因為你包機就還包機 啊， 即係你國泰出嗰啲就唔係叫包機包機嚟噶嘛，因為佢根本就唔知道包機個定義。佢因為包機個定義就係話，你包機嘅定義就係你揸住香港身份證 一日掃出去就有得飛㗎嘛。 如果你係國泰出嗰啲咧， 你揸住佢張機票咯， 好複雜啊！嗱，首先國泰會由如果有。如果是國泰的機制，他的 priority 就是他首先他會接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親屬啦，還有你就是啦，就是個仇仔說啦，你有沒有機票啦， 有沒有機票啦， 是啦，還有你的機票位你是頭 份的。什麼機票啦， 可不可以用那些積分去行啦， 還有你是不是 cafe 的 VIP 會員啦，之前你有所有有 priority 的嘛，所以你那些不即那些跟包機是兩回事來的嘛，咁所以這裡就出事囉。系咯，咁所以即系咁佢就答到亂 Q 曬龍啦，咁佢就即係大佬，因為佢你 趕住翻打麻將， 係啦，趕住翻打麻將嘛，即係好頻臨噶嘛，大佬，係咪先？咁 可能鬥緊地主 咧，係啦。咁但係呢幾條友咧，佢豬得嚟咧，其實佢係叻仔嚟嘅， 啊、 即係佢又唔做 轉得轉數快嘅， 唔係佢係比即係首先咧，佢就唔會話做即係多做嘢，即係咧即係譬如話係佢份內嘢，佢咪做咯。嗱咁你又要理解呢幾條友就係、是、喂佢當時。有情況好突發噶嘛，因為佢今日打緊牌嘛，星期日係咪先？佢個心情就喺嗰度打緊幾打緊十圈八圈係咪先？咁、你突然間叫佢做呢樣嘢，佢好多嘢話唔到事噶嘛，又揾唔到個局長啦，係咪先？咁你 大家諗啊， 係啦，喺冇人話得事嘅情況之下，咁佢咪亂 Q 咁答咯。其實佢可能佢完全唔知道，原來前一日即係大陸已經有包機，你點會點可能香港係冇？ 因為大陸通宵牌啊嘛，明白？ 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呢個真係。 淨係一個字囉。 得啦屌。估都估到唔係拆屌啦。係咪先係兩個字囉。咁跟住落嚟呢即係咪出咗幾班航機嘅。 係 囉。咁嗰度就又好戇鳩㗎 喎。係啦。咁呢就事發就到第二日啦。咁30號星期日就話撚咗唔出機㗎嘛。 咁但係呢練得唔夠24小時即係仲快過教授掟招嗰 下即刻又出囉 咁又轉態囉 咪有個理由㗎嘛 吓 就因為喺布吉嗰度就撞車死咗個香港 嗱佢講嗱政府出嗰個朝頭早出嗰個呢記者又問啦佢係咪就係因為死人啊 佢梗係唔認啦呢個 冇老母就係嗱佢講咩呢佢就話政佢話呢個同呢有冇死人呢就冇關係嘅佢話呢因為呢而家特首曾蔭權同埋高層嘅官員就擔心泰國局勢呢今日即係星期一就會進一步惡化咁呢所以呢我哋呢喺尋日 即聽到 我哋就決定呢我哋就決定改變即係因為個情況有變咁我哋嘅決定就會有變啦咁然之後呢我哋呢就而家呢同埋呢就係呢因為呢就驚呢、這個即係有動亂驚泰國有動亂即係星期一先驚喎咁跟住呢所以佢就決定出返 嘅超級嘅老尾人哋嘅局勢穩開始穩定嘅時候你就話驚動亂即係你 其實係完全錯估曬 其實我自己睇新聞知㗎佢泰王就係生日囉你點會喺佢面前搞嘢 嘅 我就真係連呢啲政治觸覺都唔會有 所以其實呢喺佢當時就係、是、個 point 就係佢當佢出包機嘅時候呢其實佢真係完全錯估曬嘅即係個形勢已經係開始 穩定 了開始穩定係呀都未必需要你嗰啲包機呀我要 delay 返嚟都已經 delay 咗咁多人都唔爭做嗰一類 就俾人炒一炒咗啦 咁同埋就係同埋因為佢嗰個決定好倉促啦咁所以你即係報紙又賣就係話到決定出包機嗰日呢咁呢一嘢就一日唔出一出出四班喎咁四班夾埋呢就裝咗唔知幾多油啊200人到 唔係我唔使講呢樣嘢我正知其中一班呢係坐十個嘅啫 十個人囉 嘩呢架 班我同佢計嗰條數我同佢計嗰條數㗎啦因為呢問過國泰呢國泰就話大約包一架機呢就大約係3萬到咁包四班就520萬啦咁呢前後裝咗210人到咁你打拉雲除返呢20000幾 塊搭埋個波水 佢貴過去美加 你咁講都未夠賤啊知唔知啊即係我最開賤嘅節目呢百幾萬一個機話 83萬 一個機咁呢平均呢嗰、那個有班機坐十個人嘅你知唔知啊係19幾萬一程啊 喔佢係唔係 我班 你計單一班囉 係囉 但係如果四班計埋呢就24000蚊到啦 係囉 喂大佬佢話過唔知話返嚟如果冇錢呢就收返每人呢就收返1100嘅啫 嘩 咁即係呢就香港納稅人呢就每人同佢就墊資23000蚊到即係你話 係亂 喂呢、這個唔關滯留喺香港嗰啲人士㗎、即係呢個唔個冤枉錢個冤枉錢個關鍵呢就係在於因為你香港政府安排不當㗎嘛係囉 嗰度啲人又唔知道有飛機搭嘅 係啦 搵唔到嘅 唔係呀你知唔知你太中國嗰個包機係安排嗰個服務係好好嘅即係因為嗱真係㗎即係好似阿靜講就係話譬如佢你因為大部分人係滯留曬曼谷㗎嘛、即係呢啲咁嘅官全部真係不食人間煙火即係佢唔肯知道呢即係你要喺曼谷落去芭提雅呢 八粒成 係 冇喐 接近十粒啊 粒啊 差唔多啊差唔多 呢次就因為點解開太快呢 同埋呢 希望八粒先唔使 去布吉咋嘛去布吉炒車嗰、那個。 同埋呢就係中國啊係唔淨止包機㗎係有包埋車呢係由曼谷落去芭提雅㗎。咁你而香港嗰啲包機第一就係冇啦同埋呢你因為你佢嗰、那個第一佢缺乏渠道嘛我真係唔明白即係譬如你平時呢喂平時嗰啲線稿新聞呢嘩就所有台都用到盡 㗎。係呀 係呀。即係你喂大佬呢啲又呢啲呢就好似無即係無聲無息咁樣嘅。 唔係我想知道佢呢就聽話發短信去俾呢啲滯留咗喺泰國嘅香港。 唔係你任何有機會嘅渠道你都應該要用啦。 即係 電台電視網上面 係 個電話。 仲要係應該好 多人打嗰個咩用㗎嘛。嗰個咩入境處電話屌你打唔通嘅。即係我睇新聞真係興奮到火屎嘅真係黐超線嘅真係。 阿靜你真係搞得社會運動少你唔夠氣夠我多。呢個電話今日打極都唔撚通。 喂你唔通你喂你呢個時候你唔可以。 仲有通咗可能係一個好長嘅電話錄音。 喂你當啲人命係乜嘢呀真係個政府黐線嘅。你咪請人返嚟坐喂東歡樂滿東華有幾多條熱線啊 骷髅冇咁荒唐嘅。 做一做呢啲嘢要几耐啊？头先又话要创，即系话要又话要创业啦，啱啦，又呢啲又可以创下业，搵请啲人翻嚟听下电话唔好嘅。 即系我哋每次打去啲申诉部投诉咧，就听一轮字咯，任咩 公公咁嘅投诉啊嘛，牛哥哥， 救命救命 都，你依家救人啊，大哥，真系黐线嘅真系。 喂，永远都系咁噶。但系如果譬如我哋睇翻喺大陆政府嗰度去做咧，就好似真系比较咧，好過香港，甚至係澳門都好過香港，係咪呢？ 係，絕對係， 絕對係啦， 絕對係。唔係啊，同埋你唔好淨係講中，其實我真係唔明嘅，因為咧，譬如話你好似講咧話即係講包機咧，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同澳門㗎。是差唔多全世界都有做的，西班牙有做，日本有做，菲律賓有做，即是全部都有做的。那點解即是我就話點解佢哋我真係好唔明囉，就係點解佢哋嗰啲警覺性呢，係即係我哋通其實我哋唔係借呢件事，我哋都知道香港啲官嘅辦事能力有幾高㗎啦，咁但係真係唔知佢高到咁㗎嘛。係咪先，即係係要再重新估計囉。即係我嘅氣氛呢，反而即係其實即係呢個禮拜好多節目都有講呢件事啦，我哋唔使好詳盡去講 啦。 即係但係我諗就係有一樣嘢即係好值得思考呢，就是说即是两个地方，香港和大陆都有这些这样的狗官。 嗯、 但是呢你要想深一层，就是譬如说我在我们北上的 Facebook 呢，其实有些大陆的网民都有 讲 的， 都有讲 的，都有讲的 point， 就是喂不是、哦、你们那些官点狗不够大陆那些狗，但是我真的我又幾唔同意呢、這個 狗官，我係唔同意。 即係救人咧，大陸嗰啲狗官 係 叻啲。 嗱，我想解釋樣嘢就係、是、咧，即係我覺得就係咧，係大陸嗰啲官係貪污嘅、 嗯。 但係咧，大陸嗰啲官咧，因為佢每個月咧，你要諗下佢嘅人工係得幾千蚊。咁、 嗯、 然之後咧，佢貪污啦。 嗯、 但係貪污另一回事就係、是，但係譬如話有一啲咁嘅事啊，譬如話唔好話呢啲咁大件事啊，你睇譬如近年咧，即係譬如喺大陸咧，喺各地 國省咧， 有啲譬如話，譬如路陷啊、火燭啊、乜乜乜啊，或者佢第一時間咧。你唔好理佢做唔做 show 都好，佢即刻撲出嚟、 嗯， 哇！一有電視影住咧，佢個樣咧就拆咗曬，哎呀， 再次發生 啦，係啦，用什麼什麼 什麼救人 啊，都要馬上先救人啊，什麼什麼， 我們一定係不惜一切， 對啊，即係都係咁啊，一定係谷到痕，谷到盡噶嘛。佢起碼真真假假咧，都仲有呢個心，即係起碼都有唔係有呢、這個 做呢 有呢個動機先，因為唔係嗱，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知道咧，大佬貪還貪，有啲嘢真係要做。 要做啊、 如果唔係真係會，大佬係嗱個問題係乜嘢咧？ 咁調翻轉咯，香港嗰啲咧，我唔貪，我有啲 嘢唔使做啦。我先講，但係因為佢好明白一樣嘢就係咩咧？有啲嘢佢一做唔到喺今時今日、胡錦濤嘅管治之下咧、喂。即 係 一定會啊，唔係清算，起碼下台先。 嗯、 你嗱，你睇下，你真係喂人哋嗰啲就真係負責，係、 啊、 真係會炒魷魚 啊！ 你如果你連個官職都不保，咁你又點繼續貪污落去咧？嗱、啊，呢、這個就喺大陸為官嘅 知道啦。 即係你唔好理佢，唔好理咩啱定錯先。好啦，但係講翻我哋香港嗰啲狗官咧，就真係狗到撲街喎、 嗯。 第一，你個月鬥緊十幾萬人工， 係啊， 好過貪污。 喺今時今日係啦，好過貪污， 係 啦，我哋用緊嗰套叫高薪養廉、啊，但其實咧個 養豬養家 養仔係高薪養豬 養狗， 唔係高薪養廉，而且英國佬年代就係高薪養廉。喂，大佬，如果我嗱，即係我而家我就想問所有聽緊呢個節目嘅人，即係俾你揀，你全部要中國嗰啲咁嘅狗官，抑或要用個個月養撚住，尤其是一金融海嘯，用每個月十鳩幾萬去每喂養一個人要。十多几万是不是然后去养住一班这样的猪蟹、 啊、 你们自己揀。 你自己揀啦。 是不是 你应该是贪的狗官。 大佬你求其抽条友喂张权你给你那20皮给我我同你 set 个 team 啊、 嗯。 喂成个 team 都可以 set 出来我想我可以做得好过你啦。 唔、嗯、係你俾十零 萬 我啦， 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 你做咯，我哋五千蚊個啫嘛，我哋。 唔係咯，喂，大佬，天文數字嚟噶嘛，十鳩幾萬一個月，係咪先？你咁樣，喂，你又要放，喂，放假星期日可能唔撚聽電話， 打埋槍， 係啊，不聞， 過日本又唔使理嘢。 喂，你要諗下，你 想跟住發翻屋企。 其實我星期日咧，我喺屋企睇個節目嘅時候咧，嗱、我老婆可以做證，我最咦？ 咁得意嘅，我即刻嗰阵时候，我正经话第一得意就系、是，哇，点解咁生面口嗰啲人出嚟开记者会？喂，然之后睇翻嗰啲 title， 平时上 我就开始数啦，咦，点解低咗咁多级嘅？ 个个都唔 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啊，局长唔出嚟，副局长唔出嚟，常秘唔出嚟，出到副常秘、啊。咁你话咁我已经同我老婆讲话，放心啦，睇完个记者，我话听日一定会有爆记。我话呢班友都系买棺材之地，听日就知，听日一定出事嘅。 仲谂紧嗰副牌几大打成点、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 佢梗系唔敢出爆记，佢惊爆啊嘛。 我觉得个问题症结就喺呢度咯，即系你又点解好多香港人兴咧？就系、是、话喂，即系如我觉得系一分钱一分货，即系如果你话喂。你哋班呢班咁嘅冚家產，全部都係出兩三萬銀一個月嘅，唉、啊、算啦，你柒咧都係抵嘅，冇所謂啊，即係係咪先？大佬你而家係出緊十幾萬，隨時高過美國嗰啲官員啊， 全部都高過香港啲公務員係高過美國嘅公務員。 系咯，咁所以即系越高嗰啲越死、啊，即系你谂下，越收得贵嗰啲咧，系越他条咧越柒噶、 啊， 系咪先？即系譬如包括唐英年啦、 啊， 系啊，唐英年嗰啲几日后先出嚟啦，就已经讲埋啲无厘头嘢啦， 林出都冇出过嚟啦， 林俊冇出过嚟啦，仲有呢、這个真我哋个特首啦，喂，特首你有冇见过到今日有冇见过出？我净系寻日见过佢就喺港大膊头。搏嘢啊，復快啊，即係搏下克林頓 頭啊，有克林頓搏佢咪 係啦，嗰啲佢就出嚟啦。咁但係你回應冇喎、啊？喂，我哋個政府究竟搞乜嘢事啊？ 行過仲係喺政府總部嗰度行過，專登唔回應添啊，仲 係咯， 係啊， 即係越收得貴嗰啲人咧，係越有問題嘅。 所以我都話呢個撚樣係比董建華更撚樣。 係啊， 唔係你俾我即係做節目之前，你又問過呢個問題，要我表態嘅。 嗯， 我第一句答你，哇，好難揀啊！兩個都咁撲，即係大陸啲狗官同香港啲狗官都係好 Q 撲街喎，點揀？不過你跟住我睇翻，其實我其實喺 Facebook 都講過下嘅，就係、是、話其實大陸個狗官係為勢所逼，就算你唔想咁貪，你都焗住要貪嘅， 係啊， 因為你。基本上你就喺一個黑社會裏面， 唔係你睇喺大陸做官係不能不貪噶嘛， 殺噶啦， 係啊， 但你香港唔嬌係咁噶嘛， 係 香港有得做噶嘛，你可以做得好噶嘛，真係有條件咁樣噶嘛， 係啊， 佢老尾仍然係咁樣嘅，點解跟住咧？ 仲話受過高深教育， 係、啊、 高等教育， 嗱高等教育， 重要係唔肯去負責之餘咧、啊，哇講啲嘢涼薄到啊，撲街跟住話唔包，因為驚用公帑，佢老尾話揈香港嘅，晚晚係咁揈， 唔係同埋咧。你好多件事係睇到咧，即係點解興好多樣嘢興嘅，即係同埋就你好多件事都睇到，就係香港嗰啲官咧，佢真係不食人間煙火啊！其實係你可以即係你切身處地去諗咧，你真係譬如話，我諗你長時間咧，即係經年累月咁個個月咧，每個月鬥十幾萬糧咧，我諗你同個社會完全係脱節曬，真係脱節曬啦！我哋一下下一下，我哋一陣講的哥嗰個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即係。佢完全咧唔知道成個社會嗰個情況，即係我哋而家個問題其實係咩？我哋好撚大鑊咧，就係話咧，我哋好似俾一班神仙去管治緊我哋咁樣，呢班全部係神仙嚟嘅，即係佢根本同我哋係兩類 兩個， 即係個唯一個方法，其實即係我話點解我講撒瓦列卡，我一開頭就係、是。我真係好多謝，即係泰國人令我哋咧，首先令我哋 知道 再知道 更加 清楚呢班官啦。第二，令到我哋知道咧，唔係令我哋開始有啲啟發，就係、是、喂，我哋究竟即係點樣對付呢啲？即係喂，再咁落去咧，喂，立法會都冇用嘅。唔係我成日嗱，你可能冇乜聽我節目，我已經好多集 有， 我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再嗱又要重新講，真係嘅，啲香港人唔該。再入而家金融海嘯嚟緊，就係有乜事啊？即係嗰啲咁嘅大件事咧，陸陸續續會嚟嘅。 喂，我覺得真係呢招要行。 嗰啲雷曼苦主，我提咗咗佢好多啦、啊，上訪啦， 上訪。 嗱，我再催促你哋啊，冇人救到你啊，立法會嗰啲議員都救唔到你啊。你再唔上訪，話俾你聽咧，嗱，越嚟越多人咧就會可能會透過呢個渠道呢，因為我們已經冇渠道再申訴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嗰啲雷曼嗰啲唔再做呢，跟住呢 可能跟住就的士佬啦， 嗯， 啊，仲有咧就係，是，我哋嗰啲失業嗰啲好多人咧，同埋啦，因為呢啲咁嘅包機嘅相如類似嘅戇鳩事件咧，令到好多香港人咧更加憤怒嘅時候咧，可能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堆堆嘅人咧，爭撚住上房嘅， 嗯。 但係咧，你記住，哦，上房咧，你只可以做一次或者兩次，即係頭嗰幾次係 OK 嘅。 有啲用 途。 阿傑斯唔好意思，因為咧上房咧一年得嗰幾日嘅，或者係咧十九大，喂，21大好似未開啊？ 唔係，咁你喂有上港村收留住你 先 啊嘛？ 喂，收留喺嗰度，跟住可能 唔係一年， 廿一大未開啊，大佬，下年四月定六月啦。 唔係你俾我同嗰啲雷曼苦主講埋先，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你再唔上房咧，你諗住遲多幾筆？如果人哋做咗先咧，第一你唔輕香啦，第二咧你上到去咧，就算曾蔭權派人揼柒你咧，北京嗰度都會有人揼柒你嘅。你只係頭嗰一兩班咧，會係好似貴賓咁樣招待你嘅，所以咧真係㗎，你冇辦法。快啲即係 要考慮呢個渠道。21大未開啊，大佬，你開大廿一大你先引起個共鳴㗎嘛。 你咪先高調咧，即係表態你係會即將係會上房。 即將我係會上房係。 係啦，咁你咁咧你而家睇雷曼嗰單嘢 又。我諗你咁表態都有啲用 嘅。係啊，有啲用。你而家冇得搞㗎。你而家雷曼嗰單嘢咪又係咁樣？嗰個政府就成日覺得佢自己做嘅嘢。是不是其實他什麼都沒有做的。 他成 日交晒俾國泰 的錢。即是講雷曼啦，他就成日叫那些銀行走去回購嘛。他都黐撚線的，人家那些回購那些人家銀行那些都講了啦，回購就可能值一蚊或者十蚊的。 不 是的。那他覺得是啊，但不是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他就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你說你跟這些神仙講嘢，那你怎樣你講的，沒得溝通的。是不是先，即是我是發覺每一件事都是這樣囉。 嗯。 真的很撚大鑊囉，就是。 是的。即係話你諗下啦，我而家諗住呢睇將上房嗰個時間同埋上房嗰個地點呢，我哋 po 上喺 Facebook 裏面，話俾啲雷曼嘅副主聽，等佢有啲時間去 係呀。你同埋嗱，你又講返呢單嘢，就係你講返好啦，到唐英年出嚟喎，咁你佢嗰個氣氛呢，除咗佢講集體負責呢，這個即係又係嗱，我哋發覺我哋嗰啲負責呢就永遠咪冇，係其實就 要 佢嗰啲集體負責嘅，根本就永遠就冇人負責嘅嘛。咁佢 如果真係集體負責，就集體辭職啦， 係啦， 集體下台啦。 佢冇咧，嗰個解決方法咧又係啦。咁咧又嗱，咁佢因為嗱，佢要攤一兩日咧，因為點解咧？佢要統一口徑啊嘛。佢就只係讀稿機器嚟嘅啫。咁好啦，佢又話啦，咁啊解決方法咧就成立一個即係檢討委員會啦。呢個又係咁樣做啦。 又 係 用呢啲。 咁但係嗰個檢討又係好奇嚟嘅。佢話佢嗰個檢討咧就佢唔係檢討，佢基本上就話唔係檢討，即係話以後咧個政府去處理呢啲突發事件嘅應對嗰個機制係點啊？佢又話檢討咧，主要咧就檢討第日嗰啲包機咧點樣爆發 啊？ 屌， 即係 EQ 仲要檢討？ 大佬啊，講個問題係阿神仙堂啊！如果你聽佢節目，大佬個 point 係，我想話俾你聽個 point 係。而家講叫你檢討咧，唔係呢件事是一件突發事件嚟噶嘛？話明突發就梗係冇得俾你估噶啦。咁你檢討嗰啲咩包機托產咩？而家全香港啲人等緊你，就算都容忍你又檢討啦。但係你檢討，喂，你可唔可以檢討一下究竟係你成個嗰、那個你嗰個班子啊，嗰、那個 team 究竟係點樣運作？ 檢討 呢啲嘢先係大家想關心啊嘛。 最主要檢討 係啦，你檢討好多樣嘢啊。第一，檢討點解你啲人收咁樣多咁樣多人工 先啦， 係咪先？ 呢件事係咪真係有問題啊？ 第二檢討 問題究竟係？边你又集体负责系咪要有啲咩代价？ 唔系点样？ 检讨系你系咪应该辞职先？ 唔系，同埋检讨嘅就系负责的意义啊！究竟你同我解释究竟咩叫负责先？因为 你好斗啦， 从董建华年代到而家。曾蔭權到到而家曾蔭權，喂，所謂呢啲咁嘅咩問責官員啊，喂，數得出啦，五隻手指都數唔曬，有冇人問過啫？每一次出嚟，喂，每一次咧一有咩事咧，我哋嗰啲官員就只係咧，而家就好撚叻噶，即係好似好即係個面皮赤鳩幾厚嘅，跟住咧就走出嚟咧，就只有就道歉嘅啫。喂，道歉唔等於負責啊嘛！你一次半次道歉啊，你餐餐淨係出嚟道歉。喂，我哋俾十幾，我都係嗰句啫，我哋俾緊十幾萬一個月噶。我就算唔好話咁涼薄，要你辭職啊，係咪先？你係咪可以減人工啊？吳家產，喂，你嗰個咩嗰個我唔記得嗰日有個咩官員話、啊？ 就叫啲人而家金融海嘯嘛，叫啲人減一半人工啊嘛。喂，嗱呢啲咪神仙講嘅嘢，你話？喂，佢真係以為咧個個人係好似佢咁鬥緊十幾萬、啊。 四千蚊人工要我減一半人工 啊？係 啊，佢唔知出邊有啲人鬥緊一萬人或者一萬以下噶，佢覺得個個人都係鬥緊十幾。哇！如果我鬥緊十萬人，你減我 減一半 啦，冇乜問題 啊，買少個官字啫， 一入去不上啫嘛， 飲少幾支紅酒啫嘛，問題唔大，係咪先？ 我一日轉走股票， 係咪神仙嚟㗎嗱？呢啲官，屌你老尾，係咪先？真係好撚難頂。咁但係，所以就話你檢討係咪？喂，最主要，喂，你起碼都同我幫佢手解釋一嗱，我譬如話你檢討完，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究竟問責嘅意義喺邊度先？喂，大佬，你又話 有冇人需要負責先？係 啦，你又話緊跟阿爺路線，你知唔知阿爺嗰度 日日都有人炒嘅官， 有啲官炒喎， 全部要落台， 點解我兩個 坐埋監先有啲？ 係咯。屌我唔使你坐監啊我都話你淨係同我講喂係咪可以 set 定呢有啲又喂你咁撚講機制㗎係咪應該喺個機制度 set 定晒所有啲嘢喺某喺啲咩嘢情況之下係要減人工、再有啲乜嘢呢就可以嚴重到呢就係要炒魷魚 嘅。 喂講清楚佢好唔 好似大陸骨場咁你做錯就係要問罰錢。 係囉 罰錢咁樣。 唔係我哋嗱仲有我哋嗰個行政會嗰個咩呀嗰個左仔嗰個鄭耀堂，佢講嗰啲唔係沙華仔啊，鄭耀堂講，佢講啲嘢就仲奇緊怪怪。佢第二日咧再就出嚟，佢又幫個政府兜，佢話係而家咧做公務員，做公務員壓力好大㗎。佢話因為咧有梁展文事件，咁所以咧就啲人咧，因為咧就知道咧，即係咧 make 即係佢嘅意思就 make decision 咧，就唔係 make decision 嘅問題，係 make 咗 decision 之後咧要承擔個後果。咁所以咧好多官員咧。 咁你咪就跳做囉 喺度班做 三家產。 如果我哋嗰啲鬥十幾萬一個月嘅官連咩個 decision 都話唔夠膽㗎咁你憑咩鬥即係憑乜嘢去鬥十幾萬啊我就好關心一樣嘢我都話啦我啦好多人好多香港人成日話喂對香港而家啲官員失望。我就冇乜失望嘅因為基本上我從來對佢哋就冇乜期望。 冇希望。 我淨係成我淨係要講一個重點就係呢我哋而家屌緊呢扎官全部非富則貴。 係啊。 個年薪二三百萬。 即係做嘢。 係啦。 同佢個人工係唔成正比嘅。 係啦。 係財富與官職需要係不 成正比。仲有一樣嘢如果喺即係市道好嘅時候你同我都揾到食嘅冇所謂啊屌你有咪喂即係你揾二三百我揾到啊 我揾 十一八嘅 六十 冇問題 我四五個香港人咪自己包下機囉有錢埋你都使喺你政府。 大佬你而家咁嘅時勢點容忍你仲好啊大佬即係咁樣喂大佬你呢度直情唔係曼聯嚟 嘅 車路士嚟嘅大佬係咪先 即係我又覺得即係錢算啦屌你咪即係咁耐以嚟都話高薪養廉啦我俾你啦都高人工喂你其實佢基本上佢係完全冇諗過即係你話雷曼嗰啲錢銀算我都算啦又係講錢銀嘅嘢屌你依家講緊係人命講緊係一班即係一班你香港政府嘅市民 喺細流 嘅嘢。咁你兒仔去咗泰國返唔到歸咁你喂所有外國所有嘅政府嘅第一時間就係點諗盡辦法將呢班人返返嚟先唔好講咁多嘢返返嚟先。 唔係 佢係完全冇做過呢一樣嘢。 佢咪佢係香港係想香港呢個嗰班市民。 佢係諗都冇諗過呢樣 嘢。繼續消費 佢係諗都冇諗過呢樣嘢。 或者移民去泰國咪算囉。 跟住啲藉口呢 唔使救 跟住撲咗街啦啲藉口就嗨到冇人有嘅。好似就係、是、即其實 個道理就一樣啦即係一個大隻佬如果咩無端端見你樣衰屈瘦如柴揼柒你揼完你啦跟住屌咩差佬道之衰啦喂我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唔記得即係我衰就衰咩呢我衰唔記得 call back check 送你醫院啫我屌黐線㗎真係離曬肚。 唔係我想講呢就係呢其實高薪養廉嗰四個字呢即係而家係真係係時候我哋要商榷一下。 係啦。 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要廉呢唔係理論上都可以做官㗎喎佢唔貪就得啦即係總之呢貪先唔偷食咁就可以做高官㗎啦。 我調返轉諗啊如果我哋人工唔好高嘅如果班政府官員假設 同可以同包機嘅有啲錢分下嘅，佢嗱嗱嗱 唔係，我呢件事其實就讓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喂，係咪真係咧人工低啲咧？嗰個 motivation 唔 大啲 ，aggressive 啲啊，做啲嘢 包機揾錢 係啦。其實認真講咧，你頭先就講嗰個 point 嘅，佢哋嗰班仆街係真係，我又唔撚覺得佢係神仙嚟㗎啦，佢絕對係魔鬼嚟。 唔係我心中冇答案嘅，但我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喂，你哋呢班冚家產餐餐都係咁咧，真係搞。 問題係即係佢哋真係收得人工高度咧，係完全同個社會脱咗節。 脱咗節， 唔係同埋嗰啲你係唔值啊嘛。 咁其實數到尾其實又係嗰句啦，我覺得屌你如果唔係即係香港人，如果唔想咁嘅。下年七一你要出嚟行啊！你唔跑喎，真係 唔係啊！我驚冇命等到七一啊，大佬，係咪先？即係我哋嗰啲，我成日話喂，係其實使乜等到七一啫？聽日出嚟行啦、啊！聽日出嚟行，可能有300萬人出嚟行添啊，大佬！ 喂，你係喂你點樣令到嗰啲人又叫做清廉啦，又 make sense 係知道究竟個社會做緊咩？你係佢係要 care 你啲選票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噶嘛？真係 唔係因為我鬱敏講咯，我哋難搞一個。行弥敦道啊！我未行過啊，即係聽咩？行次弥敦道咯。 唔係香港啲人係其實有責任㗎。即係我覺得點，即係好多香港人係真係究竟知唔知道咧？即係嗰啲錢係納稅人嘅錢，即係香港人嘅錢啦。咁、你咁，但係喂，大佬，即係係咪個個月咁樣俾係值咯？即係俾一班咁嘅狗官係咯。 咁梗係冇可能值啦。 唉，你話曾蔭權值幾多錢啊？ 曾蔭權我唔值錢嘅，如果貪污咧，即係如果 俾你出糧，你 佢有税收咧， 佢 即刻爆記啊！對你 佢邊一部分佢嘅攞油，我覺得值10蚊嘅。 嗱，你嗱講下下一單啦，即係其實又係同呢個神仙管治咧係好有關係。即係嗱，呢單就係尋日即係嗰單即係的士啦，嚇 的哥 的哥啦，咁啊咩叫的哥咧？好多香港人唔知，即係的哥其實係大陸嘅俗語啦，嚇，即係總之的士大哥就叫的哥啦。 即係我諗係我同傑斯識嘅啫呢度。 係啦，咁咧嗱，我點解話呢單嘢又係神仙管治咧？即係佢真係唔知啊。但係嗱，第一嗱，即係我哋就係尋日嗰啲新大。的士就發圍啦，係跟住隔陣，然之後就夾埋啲紅的啦。咁當然啦，有好多大家好多唔同嘅 矛盾啦， 描述啦，即係又話可能係佢哋又有預先有計謀啊乜乜，我唔好理先。但係喂，嗰、那個引發點咪又係你又係呢班神師搞出嚟 不嗱嗰、那個 點解咧？嗱，好多人唔知道就係話嗱嗰件事情發生咧，就係咧佢喺機佢尋日係咪尋日啊？前日，我唔記得啦。啊，總之唔知禮拜三啦，禮拜三啦。咁咧就係佢哋就呢個運輸署咧就有啲單張啊嘛，就喺呢個機場嗰度派啊嘛。咁啲機場嗰啲攬繩咁樣啦，咁咧就係嗰啲單張咧就係咧就幫啲嗰啲遊客咧就去比較咧紅的同呢個綠的嘅價錢噶嘛。 第一嗰張單張真係應該出現啦， 因為佢哋真係唔撚知道咧。嗱，譬如話咧，你如果有搭過機喺香港機場咧，有搭過呢？有去這個的士站嗰度，你就知道紅的同綠的咧就擺埋一堆嘅，即係一人一條線咁樣噶嘛。嚇咁熱嗱，我話俾你聽啊，我就搭好多嘅，因為咧我以前嗱佢又唔知道咧，譬如我舉其中個例啊，就係好多外國嘅遊客咧，係譬如啲外鬼佬咧，佢係一落機咧。佢就會即刻咧就去坐的士噶啦。佢坐的士咧，譬如話其中一個好熱門嘅地方就係去黃江，去搭黃巴士， 好多 就喺嗰度過關。 好多台灣人都係，係 啦。咁你知從係以前咧，以前如果未有呢個咩短加長減咧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唔係一般咧，就一定係綠，一定係搭綠的嘅，因為你搭綠的咧由機場去呢個黃江咧，大如果我冇記錯嗰陣時大約係280蚊左緊啦，280蚊留下啦，嚇總之應該係如果你 compare 會同的係平好多。咁你要明白個心態就係乜嘢咧？嗰啲綠的啊，喺得機場牌嗰啲，佢都唔係短程㗎，即係我佢俾我感覺就係佢覺得佢根本都唔知道嗰啲綠的同紅的喺度排咩？喂，大家喺度排都係博一啲長程生意㗎嘛？你喺嗰度屌你突然間禮拜三無端端咁有張單張飛出嚟，跟住話喂搭紅的係平過搭綠的，喂！我係咯，我揸綠的我都發圍啦。 好簡單嘅，其實我講咧，你嗰張單張，你冇一揸上手都知有問題啦。正常人有乜理由紅的會平得過綠的嘅啫？ 係啊， 點解你如此平過粉絲？ 呢個咧可以又可以 嗱 呢單事件咧，其實又可以 綠的冇長情嘅 長情 唔俾長情嘅， 即係綠的誒、 綠的嘅長情會貴過紅的嘅長情。 因為綠 的，我哋有啲咩道理啊？你話 因為就係、是、因為就 唔係因為綠的未減啊嘛， 做一齊做啊嘛，啲嘢都唔 make sense 嘅。 時間爭咗好耐， 就係輸咗班狗官。 我嗱，因為我北上頻道啊，我主要唔講呢單嘢，留翻俾阿蕭山啊、鬱韻佢講。OK， 阿譚博士佢講。我就想講咧，你比較近日喺大陸各地嘅的士嘅暴亂咧。咁你又會發覺呢，我哋香港就好有特色，就係、是、我哋香港呢單呢絕對係官員呢自己做出嚟嘅。咁同埋呢就係、是、話呢，我大陸呢最近其實呢幾個月就好多單啦，汕頭又有，重慶又有，咩都有啦。其實主要就係因為嗰啲承包金 啊即係因為即係嗰啲的士公司同呢個司機嘅承包金嗰啲啦，同埋呢就係、是、話呢各地有好多嗰啲野雞的士啦，之如此類。 假 的士啦，又有啲地方 成 個山頭就叫做黑車嘅，咁嗰啲有官員包庇嘅，嗰啲又係涉及貪污嘅嘢啦。但你見到咧，譬如好似廣州就係廣州，喂，其實全中國而家都係好重視呢啲即係的士霸使嘅、即係個市政府係都會去即係去一知道就會做好多功夫去做，就唔係話調翻轉好似香港嗰個咁樣咧、即係驚死你唔死嘅，明明冇事發生咧，都要 事冇幹 都要整出嚟㗎。 不如咁啦，我哋逼一逼呢、這個上頻道聽拉板咧，下一節繼續嘅 ，OK OK， 好係咁。 唔該埋單啦。 請問有冇儲開積分㗎？ 仲使問？而家想要最好嘅飲食優惠，仲使乜靠積分啊？即刻上 www.eatwise.com.hk 食得精網站，以折扣價購買飲食之王現金券，即可隨時隨地在超過200間的著名食肆，以最優惠的價錢盡享美食。 現金券性質等同現金，可以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完全不受條件限制，用幾多幾時用全部由你話事，買滿指定金額還有專人送到手上，以後不用用信用卡都可以盡享折扣優惠啦。食得精明，梗系上食得精网站 www.eatrice.com.hk 揾食啦！ 家中红 K 歌热唱流行榜 本周冠军第一位， 就以我自己为例啊，以一个男儿身身份，今个星期都令到喜帖街嘅点播次数晋升两下，真正欲罢不能，系时候落注买定今年嘅至尊金曲噶啦噃！我想下个星期的重点是，究竟有没有一位歌手可以挑战真正的强者谢安琪的呢？ 由家中红卡拉 OK 赞助，家中红 K 歌热唱流行榜，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半，流行普选主持人林宇阳每星期为你公布至 hit 热唱 K 歌。 全港首创 Freeze 六字接收轰动全城，报章C1头条全面报道。原製作室和大家共度時間，打破藝人傳統黑箱作業報價方法，推出明碼實價接收優惠計劃，聖誕新年期間接收海嘯價低至28,800，包括現場獻唱、遊戲環節及合照，客戶還可以因應活動需要自選歌曲，詳情請打 2892-7812 或到 hkreporter.com 查詢。